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状，0168-685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中央编译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李绅的译图考，据统计译图数量到明末清初已经是数以千计，广有影响而且非常重要的译图仍是三大类：河图、洛图类、先天图类、太极图类。太极图中重要的有周氏太极图和阴阳鱼太极图，本书对这些重要的图加以考证，广征博引，详细录存了各种译图，并考定其先后关系。《周易知识通览》一书汇集了著名大学和研究部门一批学者对于《周易》的研究成果。《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作为儒家经典五经之一，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书？从春秋时代至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一方面，由于这部典籍的文字古奥，又有图像难以琢磨；另一方面，由于其影响深远，人们习惯从不同角度评论其价值。本书当中，学者专家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为读者从不同角度理解提供参考。英国女作家谢弗云的小说《名门·中国淑女》日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辛亥前后，谢弗云刚由剑桥毕业，追随父母脚步来到中国，在北京创办贵族女校。在小说《名门》当中，作者以两个世交家庭龚家与骆家为故事载体，记录了满汉两个家族的家庭生活，以及身处时代转折的他们对家庭、宗教和爱情的观念。中国淑女是谢弗云1929年推出的另一部描述中国贵族家庭生活及转折时代的作品。本书中留下了不少中文史料不常见的关于这些民国名人的轶事趣闻。谢弗云以一个外国人的角度观察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场景。小说《绿毛水怪》是王小波的短篇小说集，其中同名小说《绿毛水怪》是王小波小说的处女作，可以一窥作者创作的源头以及其后的发展方向。小说中肆意的想象力、幽默的调侃以及对自我意志的显现，是作者最突出的写作风格，也是一贯的精神内核。间谍是巴西作家保罗·科艾略的小说新作，作品以一战期间的传奇舞娘为原型，在时代的波谲云诡、人生的起起落落中参透生命的精髓。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寻找自由，但是随之而来的代价，我们能否坦然承受，值得深思。荒木经惟的《天才写真术》一书由文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引进出版。荒木经惟在日本同森山大道、山本博司一起被誉为极其重要的摄影家，这是他第一次向大家分享他的摄影哲学。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进入七月份了，现在的戏会不会比上半年好看一些呢？ 我觉得暑期档应该值得期待吧。 嗯，跟大家说一下昨天电视剧的网络播放量排行榜，第一位是《1001夜》， 湖南台的； 第二位是《猎毒人》，第三位是《扶摇》，第四位是《爱国者》，紧接其后的是《脱身》《流星花园》《归去来》，《归去来》还有，这是网络点播啊。 嗯， 这个《流星花园》不刚开始吗？ 昨天晚上10点演的头两集。 是， 嗯， 那今天我们要着重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有猎毒人，有流星花园，当然最开始要说的是陪读妈妈。 丹丹看戏看特别认真， 为什么呢？ 你看你这黑眼圈啊，然后呢，这个气点、笑点和泪点都非常低，他是一个3D青年。但是非常敬业， 我快成仙了，我这样。 我送你走一程。 嗯，我看《西游记》看的吧，这。陪读妈妈主要是看妈妈，所以这个戏里面女的比男的多、 所以这是你喜欢的呀？ 梅婷啊， 你不是喜欢这种特端庄的吗？ 吴君梅，泼辣型， 端庄泼辣的。 哎，这个戏、 端着泼的， 他们俩是主角哈。 啊， 梅婷呢演的是一个国内开化妆品公司的企业家，这孩子呢在加拿大犯事儿了，把同学给打了，要被退学。他坐着飞机就去了，跟打飞的似的哈、当天晚上就走，结果到那之后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真会想啊，为了让妈来，为了让妈把他接回国内，接回上海，他和他那个同学是演了一出双簧。 对，他就盼着学校能把他开除，因为他实在不想在那儿待了，想让他妈把他给接回去。 嗯，所以呢他们就利用这探头的这个盲角啊，盲区啊，自己自导自演了一出这个被殴打的戏。那么被打的那个同学啊是他的好朋友，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回国啊，是自演苦肉计。结果呢，我觉得看到这儿我就出戏了，这梅婷他是一个企业家，他怎么改刑侦了？他能准确地分辨出摄像机的角度被动过，摄像机上面是不是还有指纹印儿？是不是他们俩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这种演绎？ 哦，就这个时候他脑袋上那些小触角都充分的调动起来了。哎，其实女人有的时候是相对敏感的，一般都用在监视老公这个范围。现在他陪读妈妈嘛，他儿子这个要闯祸哈、要出幺蛾子，所以他这妈妈就好好的侦查了一下、 哎、 侦查的结果怎么样？ 侦查结果就发现了呗，发现了之后呢，孩子就乖乖的留在那儿了呗，没有办法，这条心就算是死了呗。反正看到这儿我就觉得有点，反正我们的这种电视剧有时候会把主角的一些能耐夸大化， 嗯，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不一定是在这部电视剧里啊，在很多部电视剧里你就发现，哎呀，这个人太能了，是吧？ 嗯， 无所不能。 对，不过看在他长得还比较好看的基础上，我们就认了吧。 搭档就喜欢这款的。嗯， 哎，那你怎么不说说咱们的公安局局长啊，许亚军同志啊？ 啊，你管那儿去了？ 祁同伟啊， 啊， 《人民的名义》里的这个祁同伟，在这个里面呢，演梅婷的丈夫，啊，是许亚军扮演的。你看他，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帅的，就是稍微老了点儿。 老，那他符合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啊。 啊， 你看这戏里安排的角色是梅婷去那儿当陪读妈妈了，结果她来了一个新同事。 哦， 啊，原来就很崇拜她，然后呢，这个想着法儿的给她干活，想着法儿的贴近她，你说说？ 就说明每个年龄段的女性其实都有魅力。 所以这戏最后呢，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戏呢？ 就婚外情吗？ 就打着，你怎么那么直接呢？效果器，第一次我被抢答了。 他都会摁效果器了啊！ 你看看， 你想着摁啊，要有感，要有边说边摁的感觉啊、 所以你说这戏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 我搭档手不停了啊！您这补补钙了，搭档，您这有点抽筋儿的范儿，您老太太猫点门、您还抖起来了啊！ 本来我们是想看什么呢？想看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对吧？ 哦、 包括你在异国他乡这个照顾孩子这种考验。但是看着看着好像这戏吧有点往这个情感方面引了，往这个恋爱啊，什么三角恋啊，这种第三 者方面。那你开戏的时候你还希望有文化上的差异，你还想补补这方面的课啊？我开戏就不这样、我一般开戏就想看点，哎呀，真八卦，然后情感上出个岔什么的，哎，我觉得挺好玩的。 你看，就是 我就咱俩这层次就拉开了嘛，是吧？ 就希望这社会变坏。 不是的。 然后呢，没有变坏。 我觉得我这是正常的这个小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心态，我只不过把它说出来了。 就是 我搭档就是比我高。 现实生活当中想要做的，只能通过演员来实现了。 这说明发乎情，止乎礼了。我就看个电视嘛，是不是？ 你看多么纯粹的一个主持人， 是非常纯粹啊。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这是侦探妈妈，不是陪读妈妈。 哎，对， 当然 这个他应该是有很多标签哈。 我觉得在国外啊，带着孩子也不容易，你肯定得形成这种侦探的思维。万一有一天孩子走邪路了呢，是吧？万一有一天孩子他出点事儿呢，那谁负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是搭档，你真的有一颗母性的心。 嗯，哎，让你去陪读，你愿意吗？ 不大愿意。 就是陪丈夫啊。 陪丈夫可以考虑一下。 你看看，你看看，是吧？为什么陪儿子不行，陪丈夫行？为什么？ 哎，这我要回答这种私人的问题吗？在广播里？ 不是，我就啊，你看这个问题很挺考验人的吧？为什么我们可以陪丈夫去？为什么就不在陪孩子这件事？ 因为丈夫会和我一直走到老啊，孩子中间人家就自己飞了。而且为什么要到国外去上学呢？你家门口不能上吗？当然没这经济条件。 嗯，你看米夏不小心说出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啊， 对吧？就是说在家庭和孩子面前，有的人呢他是委屈了自己成全孩子。 对，中国人是这样。 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不行，我们的婚姻得稳定，我们的家庭得稳。 你知道婚姻关系直接决定亲子关系。 嗯， 知道吗？你如果婚姻关系不稳定的话，就是出现过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 啊，一个焦虑的妈，一个缺席的爸，一个有问题的孩子。 你说孩子在外头， 所以首先解决好你们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自然会好。 对啊，孩子在外头发烧了，生病了， 嗯， 这时候旁边没有一个男的，你说这个李娜就是梅婷扮演这角色该怎么办呢？而且这里面还有两国的文化冲突，我们来听一听。 嗯 ，Doctor, the kid, he was scared. The kid was scared. He got drunk on an empty stomach.And then he went outside. It was cold. 他受了惊吓，又被空腹灌六酒，然后又挨冻缠斗着发烧。他现在已经给他退烧药吃，很快就康复了。 什么？孩子快烧糊涂了，就光吃药，那怎么行啊？你们得抢救，得输液。今儿输液怎么说？ 你呢？你听医生说了。 你就告诉我输液怎么说。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Thank you. My pleasure. 哎 ，It's up to you. 你来。医生这个意思就是他现在的情况不需要打针，吃药就可以了。回去好好休息，多喝水。 他都发烧快40度了，就给片药吃，怎么也得验个血，对吧？拍个胸片看看是不是肺炎，到底什么引起的高烧40度？在国内所有的检查都得做一遍。哎呀，我也真是开了眼了，说是温哥华啊，医药费便宜。就啥都不给看呗。 外国人呢，就是靠自己的免疫力战胜疾病，更何况是发烧感冒。 那还有医院干什么呢？ 哎呀，这妈我觉得演的还挺真实的，这段非常真实。 嗯，就是孩子高烧40度了，觉得这时候必须得输液了，是吧？ 对啊。 然后人家那个温哥华的大夫说，你这个吃点小药就行了。 嗯、所以啊、嗯，没文化真可怕呀。梅婷就是因为不知道英文输液怎么说， 嗯，他说什么了？那前面那句什么的 ？It's up to you， 啊、嗯， 就是他问他那个朋友输液怎么说，那朋友就骗他说、啊、It's up to you，It's up to you 就是说、 啊、取决于你，啊、 对他把这话告诉医生了，那医生就、嗯、嘿想走了，走人了， 嗯 嗯，这感觉，所以你说在国外，咱们想输液人不给输，不像咱们这儿是吧？大夫输吧，大夫说那行输吧， 嗯， 就输了。所以在国外看病其实是一件挺悲催的事情，就是因为有文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要等，不是什么快死的病，没那么快给你看上。 你说在哪 儿啊？国外啊，美国什么加拿大之类的。 嗯， 不过我也没看过，反正他们有人说嘛，就是这病等预约上了也快好了，就是跟感冒一样。 其实换一种治疗方式嘛，是吧？ 啊，像咱们这感冒要3天还没好，肯定就奔医院了，对不对？ 也没有啊，我身边有好多做医疗节目的人，他们真的用药其实是很谨慎的， 那人家很专业了。 对，就是孩子发烧一般不带去医院，然后不轻易的给吃药，甚至输液什么的。 对， 嗯。 但是在这戏里，那梅婷肯定很着急啊， 然后呢赶快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老公了，就是许亚军演的这爸呀，对不对、嗯、他爸听了也不可思议啊，然后再加上爷爷奶奶一听，得这家里闹翻了。我们来听听啊，家里怎么看待发烧这个事儿。 我跟向志远一定要做全面检查，是不是？找专家，必须要找专家看的。 温哥华有特需门诊吗？ 这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吗？全世界都应该有专家门诊啊，这可不能大意啊。你记得你小时候吗？有一次得阑尾炎，差一点穿孔，那就是误诊造成的。后来是到你简阿姨他们医院做高压氧舱治疗，那才没留下后遗症呢。 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儿啊？ 还不记得？你什么都记不得。我告诉你，这是不能大意的。一个小小的疏忽，那往往造成病人一生的痛苦。 你看，咱们中国人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能大意。那在国外好像挺随性。 嗯，你也不能就说人家国外随性。嗯，医疗体系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大夫的这个诊病的思维也不一样。 但是啊，咱戏里这个老百姓不明白啊，谁都不是专业人士啊，就觉得这个外国 他这个想法倒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对、啊， 就是我得一小病，我也要挂一专家号。 我特别想问问 啊， 在加拿大看过病的朋友，那有特需吗？有300块钱一个的号吗？ 有600的， 还有600的呢。 啊。这个 院长看吧，得 就是得了病之后，首先患者自己还有他的家属非常的焦急啊，所以就有的时候会放大病情，就我一定要找一个专家，他非常有经验，他给我看，我心里更踏实啊、 嗯。 其实现在都分诊了，很多东西，比如很多小病，你可以在社区医院就解决。 加拿大有社区医院吗？ 我觉得应该有。 加拿大不都个人私人诊所吧？ 有私人医生什么的吧？ 那得贵了，去了。 是啊， 那个、嗯、你说在国外是吧，或者在外地吧，这人生地不熟，最怕什么？怕没钱啊。 我以为你说语言不通。 还有就是得病 啊、 哦、语言不通你可以找人帮忙吗？ 你在中国，你现在在北京，你也不是怕没钱怕没病吗？啊、嗯、 在北京我怕语言不通。 搭档，我就看在我是你搭档的份儿，我会给你 translate 的啊。嗯， 你看这个病的事儿，虽然说没吃药后来也好了，但是至少让这种妈妈感觉到了焦虑， 嗯， 对不对？还有的焦虑呢，就是和别人那种冲突。他不是租房了吗？大家有没有看他租那房似乎是个2层小楼，前带花园后带车库的， 嗯， 对不对？应该是前面车库后边花园是吧？ 啊，你想说啥？ 就是感觉好像很豪华一样。 你在地广人稀的房子都那样。 真吗？ 啊，是啊。 不是说中国人抬高了房价吗？他们家真有钱。 我搭档曾经做过财经节目啊、嗯。 我有一个朋友正好就在加拿大做 房 地产中介。 是吧？那你没买几套？ 我呀。 啊。 我只能去看看。 哦。 有一次我去了，他跟我说这个是那个唐王的 house。 哦。 啊，这个是那什么船王的。啊。这个又是那个什么王的。啊、全是这种。 你可以这主王的啊，主持人之王。是吧 ？King、 嗯、那是食神的， 嗯， 所以你说这个戏里是不是间接的也反映出了某些有钱的中国人在那边买房或者是租房根本不考虑成本的问题？ 这肯定是反映， 是吧？间接的反映，人没明说， 对， 或者剪掉了，怕引起咱们这种是吧差距， 嗯， 引起我们的这种心里的不平衡，但是也有那个住。那个地下室的那个情节，就有一妈妈，她不是卖包子的吗？ 嗯， 是吧？她租那地下室，就差房钱交不起了。后来找了一个。 哎，你说为什么这样的生活条件还非得要去国外上学呢？ 那是因为她孩子是交流交换生， 哦， 可能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就免了。 就像看《流星花园》似的，山菜为什么会在那样一个学校上学呢？ 哎，对了，比如说你家庭情况要不好，孩子是交换生过去了， 嗯， 你愿不愿让他去？ 嗯，我也许选择不让他去。 因为老公没去是吗？为啥呢？ 为什么要去 呢？ 为什么要去啊？我觉得是衡量一个环境适不适合你是综合的，不仅仅是教学质量，还有你提供给他的人文环境和压力。那你觉得这个周围的人，除了硬件之外，还有软件，还有你的整个的人文环境，还有你周围的人，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人文环境里你不舒服，为什么要去呢？ 嗯，那如果他孩子很舒服呢？ 那 比如说戏里这个， 你用你的已知经验去判断他会不会舒服，你觉得他会很舒服吗？ 在巨大的差距之下，他的内心是有多强大，他能够做到保护自己不扭曲看待这个世界。 嗯，孩子的事我们不说，不是说陪读妈妈吗？ 啊， 你如果说咱们这个经济条件要一般，还跟那儿陪读，那是多大的一个纠结。 对呀、啊，所以就是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是吧？ 嗯， 所以他住的是那地下室嘛，所以这里面其实也反映出很大的差距，只不过好像这戏里没有有意的夸大或者说扩大这种冲突，表面上这些妈妈们的关系还比较的和谐， 就是你觉得挖掘的其实还不够深。 嗯，挖掘的不够深 是吧？ 我认为应该在哪都会按群分按类分的。 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要我去我肯定就是 住地 下室那一类。 哦， 对， 恭喜你啊、哦！ 最后用口才走进了那个圈子， 走进了 B1， 原来在 B2。 啊，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这个文化的冲突、 啊， 就是他妈不是给他租了个房子吗？ 啊， 就是梅婷给孩子租了个房，那孩子本来不愿意在那，突然看到了房东的女儿。嗯，一下那眼睛就冒光了，青春期嘛、哦、是吧， 青春年少嘛， 对、哦、那小姑娘比她大两岁，但是因为是从小在加拿大长大，虽然是个华人，但是她受加拿大的文化影响。有一次呢，他们在一个公共的那个洗衣房里面见面了，结果那姑娘呢穿着一个浴巾就出来了， 哦， 一下子被梅婷给看见了。我们来听听这段冲突。 Hey what's wrong? That happy? 我妈就是当代皇室人。 皇室人是谁？也是来陪读的吗？ 哼，要不说你是香蕉人的，一张中国人的脸，一个外国人的心，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那你跟我说说呗。 要说这个皇室人嘛，得给你从杨白劳说起。要说杨白劳，就得提起他的姑娘喜儿。 这么多人呢， 戴安娜、 哎、还有那个红。 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 啊，我刚准备把衣服都洗了，在家习惯了就没想那么多。哎，你接着说。 啊，这个红发绳啊。 哎，你给我过来、啊。 妈，你干嘛呀？ 戴安娜，阿姨，我是怕丁一冒犯你。你看你穿成这样，毕竟丁一还未成年呢。 也对，丁一还未成年呢。 妈，你什么意思？这是人家洗衣房，又不是大马路人穿个浴袍怎么了？ 他就裹个浴巾就出来了，这是公众场合。 公众场合怎么了？公众场合怎么了？这又不是中国，又不是上海，在加拿大这样怎么了？ 加拿大也不能这样，哪儿都不能这样， 哪都 没事没事。既然我们洗衣房是相通的，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对对对，阿姨，你觉得这样 OK 吗？ 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 OK 了。戴安娜，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你走回去。 走哪去？你凭什么让人加衣服？ 米娜，不好意思啊，戴安娜从小都被我自由对待惯了，希望你不要太在意。哦，对了，谢谢你替我教育我的女儿，不过我跟她之间呢，平时都是探讨问题，从来不会这么严厉的批评她。 夏天，我不是想教育她，我只是想告诉戴安娜，既然大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就应该互相顾及一些，毕竟丁一还没成年。 嗯，未成年也不知道找你惹你了。那人家 UBC 大学海边上那个什么天体育场，个个穿的比人戴安娜少，也不见人家怎么了。 You know about the Red Beach? Cool. 必须酷啊。 这儿是天体育场吗？丁一，你来温哥华才几天，不好好学习，净学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行了行了，进去吧进去吧啊。 丁一，给我站住。 米夏你怎么看？ 哎呀，我觉得这个女人还是要不停的学习。 不是，就是在这个公共洗衣房穿一个浴袍出来，你怎么看这事儿？ 我可能也会觉得欠妥，但不会像梅婷那样表达。嗯，再说我觉得她有点过了吧。 演戏嘛。 演戏啊。 哎，不是， 但 是 挺真实的，我觉得。 这事儿在加拿大就很合适吗？ 人原来就那么生活的呀，怎么了？ 加拿大就是这样生活的，穿个浴袍出来。 你别问我，我也没去过加拿大，好吗？ 对呀、 啊。啊，所以你在这儿评论其实没有力量的，你知道吗？你只能说梅婷她换了一个文化的环境，她仍然这么想，她这个角度有没有问题？ 我是想加拿大孩子可能也不这样。 所以这个编剧编这块有没有合理性，或者说是不是支撑在一个事实上， 他就是想表现文化上的冲突嘛，是吧？一个中国母亲发现了这样的事儿，他很气不过，他用一种非常强硬的压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对，当然在两性交往上面，我想国外应该是比咱们要更开放一些的。 是的。 这个我怎么听出了话里有话的感觉。好，关于这个陪读妈妈还有很多的话题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这位朋友说了，说我现在看猎毒人好看，超级好看。 我估计他也应该特别喜欢于和伟啊。 你是说于和伟好看，超级好看吗？因为我们一会儿还准备批评一下这个戏呢。 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我思文觉得这戏好看，那他肯定有自己的理由，但是他现在没法把所有的理由发上来。但你可以说说这个戏为啥不好看。 对，你也说说为啥好看。 嗯 啊，周五在江苏卫视播的，播了7集了。其实这戏啊，一看大家会想到两部戏，一部是美剧《绝命毒师》，还有一部是电影《湄公河行动》。好像电视剧也有《湄公河行动》，对吧？ 嗯。 但是一看完之后，看这7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了。这个于和伟这智商啊太高了，和他对应的这些警察呀、啊，那就是被他牵着鼻子跑。 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会把男主神化，是吧？ 嗯。这个江一南也是一个警察，对不对？手无缚鸡之力啊，虽然他有枪吧，但是演的还比较柔弱的一警察。然后呢，我记得这戏里面有一个安排，就是我要去抓他们去，我走了，咔就往外走。后来被一个男警察给劝回来了。 嗯， 我心想，你是开着坦克去抓人呢、啊，还是开着轰炸机去抓人呢、啊？太冲动，而且这个演的也太过于简单化了。 就是这里面有的情节你会觉得坏蛋都特别傻，然后我们的男主都特别能，是不是这个意思？ 警察也不聪明。 警察也不聪明。 有一部戏嘛，他是在医院里面嘛，然后呢被打伤了，于和伟躺着，然后于和伟说我饿了，结果那个警察女警察就出去给他买吃的，回来之后 就跑了。 就 是情节设置过于简单了。 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注水嘛，这戏里面还是有一些注水的内容，如果把这些砍掉的话，我相信更紧凑之后还是会有一些看点。 你砍掉，你说砍掉就砍掉啊。 嗯，是啊。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如果你是编剧，你想注水有几种方法。 Go go go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高温好几个晒的浴巾，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这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想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事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两块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 585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五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远通桥南南向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还有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出现了短暂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个是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你像刚才你播的那路况， 哎， 哪儿都堵。 哎呀，我以为你说我注水了呢，吓死我了。 路况再注点水，哎， 那怎么能行呢？ 嗯，你说堵车的时候特别愿意干什么呢？我觉得特别愿意车自动驾驶，然后我们在车里躺着看戏。 看戏？ 看戏 啊？看戏啊？看戏？ 看人生气啊？ 看戏啊，或者说有一个有意思的广播节目啊，这也算一种陪伴。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说戏吧。 啊，说说戏， 说说这猎毒人。这猎毒人虽然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情节上面、人设上面会有一些不合理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部不错的禁毒教育片。 嗯， 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情节啊，就是有一个人吸毒之后没有那个毒品啊，浑身痒痒，然后旁边的一个角色他说毒瘾发作的时候就像有无数只小虫要从你身体的各个部位钻到你的身体里， 嗯， 然后你就要挠自己，希望把这些虫给挠出来。 好，不要说这种这个感觉了哈，就是它的教化意义其实还是蛮大的。 对，就是多么痛苦，不要碰，千万不要沾，嗯，啊，不去听，不去信，不要沾，不要碰。 嗯，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要肯定的。 对，再加上像有斯文这样的观众，他还是比较喜欢男主于和伟的，所以人家自己看的有来道趣的，觉得挺好的。 嗯，哎，那你说是不是有男主的戏里面必然会有一傻白甜呢？ 也不一定吧， 就是 给男主配一个女主是正常的，这是傻白甜不一定是，这女主不一定是傻白甜， 就是有一个什么助理警察那个角色， 就特爱他那个是吧？ 特不是，这老捣乱那个，就是硬感觉他那戏是加进来的。就跟我们看那个美好生活， 那有可能啊，这种情况。 咱们看那美好生活不是有一个那小姑娘那戏吗？ 哦，是， 就有她也不多，也不少。这个 没她不添彩儿， 哎， 不没她不添彩，有她不添彩儿啊。 咱俩被她给弄混了。 是， 就这种戏啊，这种角色啊，其实看起来就挺没劲的。 也许真的像你想的那样，没有办法，只能加一个角色，这角色就出现了。嗯。 另外我还发现，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些那种打酱油的警察哈。男警察啊都挺帅的，一看颜值都挺高的。 那就也许今天就像那个孙俪当年是个伴舞是吧，后来人家成为大女主了 是吗？ 当年给赵薇伴舞 啊，就是一个镜头，比方说 王队，这是材料。 特帅是吗？抢戏。那这种太帅的也不能让他上来。 那可能人必须得上。 嗯，露一面。 嗯，是。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注水。如果您是导演，您是编剧，您会怎么注水？ 或者说，你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发现了哪些明显注水的方式？比如说男主啊，这个捧起了女主的脖子，然后就开始绕绕绕绕绕绕绕，这个镜头好长好长好长啊，然后给他们俩目光的镜头，就这么一个镜头啊，就在那儿一直，这臂力得多好 啊！ 我觉得这也算一种注水啊。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留言。 对， 嗯，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你发现的电视剧里的注水的方式都是什么样子的？ 嗯，要说咱们是内行啊。 啊，您是内行。 你客气了。 啊，您说说都有什么注水方式？ 一集广播节目40分钟，对吧？聊了 全是片儿， 闲片儿。对 啊， 啊， 您把闲片聊好了也行啊。 是啊，所以咱俩是内行，是吧？咱们来看看电视剧怎么注水， 聊闲片的内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电视剧在宣传的时候已经不说自己有多少集了，不公开说了， 因为这个长度可能是会变的， 是吧？精心打造50集，什么鸿篇巨制都不这么说了。 对，这50不出现确数， 不说了。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看的时候也会发现，这单集有的时候是41分钟，有的时候怎么是51分钟，有的时候又变成35分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就是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剧情的发展，它有的时候长度不一样。 对，我们的编辑做了功课呀，每个月广电总局都会公布一批电视剧集数的变更通知，你就发现也有的长了，有的短了，你看似很随意吧，其实背后有一些秘密。 今天咱就给大家念叨念叨， 揭揭秘。你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剧从45集变成48集，从51分钟又变成35分钟？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吧，这戏啊，投资那么多，是吧？号称1.8亿的猎都人， 嗯， 这么多的这个投资，你要带回成本，收回成本，靠什么？靠广告，对不对？而且呢，是靠这个平台买你的戏，你的集数越多，你不就卖钱卖的越多吗？ 是啊。 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可能电视台自己有一些要求， 嗯， 比如说后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目，啊，只能保证给你35分钟了， 你就把那50分钟剪吧剪吧，30分钟就这么长的空，你填吧， 嗯、 是吧？ 是的， 嗯。 还有呢，就是那个播出效果不好，没人看了。 就像咱们曾经追过的一个《远大前程》， 是， 咱也不能说电视剧差到哪儿去， 嗯， 但是一开始是很长的，而且一集都很长， 嗯、 差不多能有50多分钟了， 嗯， 但后来播着。远远没有播出，当时他说多少集啊？70多集了，后来就40来集就没了。 不是，原来说50集。 50集啊？ 是，所以 我们按40分钟一集算的， 被腰斩了嘛？ 哦， 被腰斩了。还有就是，因某种要求，比如说湖南卫视原来播过的那个范冰冰演的那个 哦， 武则天那个是吧？ 对，就是后来都整个都 放大了。 对，放大了， 是吧？ 对，因为要剪下去一段，还这么大屏幕就放大了， 全都美图了， 全都是大头贴， 全都 P 过、 啊，特别大 啊！对、嗯，这个呢，反正你懂的， 我懂的，嗯 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平台它会偷跑，因为现在很多戏它是各平台同时播，对不对？ 嗯， 有的呢，它就偷跑。 就是咱俩的瞄着来是吧？但是你看我这个，它往前了，这剧情发展的比你快， 它就多剪一些。把那些无关紧要的，这也好是吧，无关紧要都剪掉，那观众看，哎，这个 走你怎么都演到这儿了， 嗯， 可能就关注你了， 他怎么死了，这玩意儿活蹦乱跳的呢， 对， 哎，这样。 但大多数我觉得卫视啊，就是比较正规渠道引进的电视剧还不会这样偷跑、 嗯、好多原因呢，好多原因、嗯、所以没有我们想不到，只有他们做不到，是吧？那如果各位是编剧、 嗯、 您会怎么注水啊？ 你就想想你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老师说300字，你啊写不出来300字，你都怎么凑的，是吧？你现在说的都是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些那个 BBS 要求发帖，一个帖子足够字数才能够发出来 啊、哦， 所以有人提问提了3遍， 重要的事情说3遍， 然后他字数不就够了吗？ 啊、 哦，我发现这电视剧现在也有这毛病，就是，比如说米夏，上周咱们说什么内容来着？ 就是往回倒， 然后放5分钟重播， 就闪回，就是前情回顾。 对，他能回顾个好几分钟呢。 哦，这也是一种注水的方式。 对于每天都就是铁粉跟着的人，你没有必要那么回顾，是吧？ 你看那美剧刚开始大概有个那么30秒、1分钟的回顾， 对，就非常简洁的。 咱们这儿能弄2分钟， 不止， 不止啊。 嗯， 大家看过最长的前情回顾有几分钟？ 5分钟， 半集。 嗯，全是回顾，你从哪集开始看，你都能续上。 哎，所以你看看，那么观众的体验好不好呢？这么做，肯定不好啊。你这个戏老注水，慢慢的大家可能就不愿意看了。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资本的和这个制作方各方面的一些利益，最终体现在这个剧情注水上，或者是说这个剧集的这个集数的这个缩水上面。 对，其实我们所说的注水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突兀的或者是冗余的，你觉得它是好的，这就都不算注水。但是你看这个，哎呦太长了，这就算注水，这是一种评价标准啊。 嗯，好，那再说回这个猎毒人吧，不知道米夏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样的心得呀？ 猎毒人， 嗯， 我以为你要跟我说这流星花园的事儿。 接下来就要说流星花园。 对啊，那线上在等着呢，咱要不先连个线啊。 嗯，流星花园， 嗯， 新版开播了。 对，是昨天开始播的，湖南卫视啊， 我们 播了头两集。 连线一位听众， 嗯， 这位听众啊不简单啊，暴露年龄了，他看过两版，老版的和新版的都看。 今年正好18， 这 一岁就开始看流星花园， 在妈妈怀里看的 啊，是吧？和妈妈一块看的啊。 嗯， 那我们来连线一下小韩，他今年大学2年级。嗯，小韩你在吗？ 我在。 哎， 好， 你好。嗯 嗯 啊，小韩现在是大学3年级啊。 对对， 就是 我现在是大三了。 哦，就是哎，那看老版流星花园的时候几岁啊？ 嗯，上初中的时候吧，大概12、13岁。 哦， 那相当于回顾经典。 嗯，对 对，12、13岁哈。嗯， 你12、13岁那个年代看老版流星花园有共鸣吗？ 也是有共鸣的， 当然了。 对，虽然年纪小，但是 豆蔻年华了，算一算。嗯， 对，但是那个时候也追星嘛，偶像剧当然小女生都喜欢看了。 嗯， 你喜欢谁呀？ 那个时候就是一直都比较喜欢花泽类。 哦，喜欢这一款的啊。哦，好。 对 啊，那昨儿看这个湖南卫视的这新版的感觉怎么样？ 看了，我就是怎么说呢，有点不好形容，因为觉得有点失望吧。是因为我自己本身还是挺喜欢饰演花泽类的那个新人演员的嘛，关宏。 嗯，哦，长得比较精致哈。 对对对，很喜欢他。我是挺期待的，因为之前宣传啊什么的都造势很高，而且据说也是投资多少亿。也是说是原版的导演自己还是重新又拍了一遍嘛。 嗯， 就觉得感觉应该还很不错，但是昨天看了一下觉得没有达到宣传的时候所给人的那种印象吧， 就是期待还是很高的啊。 对， 能具体说说吗？哪些方面你觉得其实没有达到或者满足你的期待？ 我觉得我自己感受吧，就是昨天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有一段台词是觉得挺尴尬的。 嗯， 就是山菜跟妈妈一起就是去他新考上的那个，就是电视剧里面改名字叫明德学院了嘛。 对， 就他们一起去那儿看，就是考到那个地方了，就跟妈妈说，哇，这就是传说中的 明德吗？ 对，明德。然后我当时心里就想，我说你是自己来考的，你不知道这个学校有多好吗？他就是那种一副自己就是完全不了解这个学校，就说哇，这就是最好的学校吗？什么什么？ 嗯，就某些桥段失真哈。 对对对， 嗯， 就是台词也是有点失真，有点感觉不像我们正常的讲话。 嗯。台词不像我们正常的讲话。 还有你从这个演员的表演呢？ 演员的表演我觉得因为都是新人演员嘛，所以这方面的预期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还是演的可以的。就是另外还有一个觉得比较失望的点，就是我觉得造型上面不是说特别好，因为感觉 F4 的话是那种给人高高在上的一种贵族的形象，但是电视剧里面呈现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就像网友就是网上也经常有人这么说，就有点土味。 啊，有点 low 是吧？ 是不是有点像快手里的网红？ 对对，差不多那个意思。 山菜的这个饰演者你感觉怎么样？ 沈月的话我之前就看过他演小美好，但那部剧里边我感觉和这部剧里面 形象差别挺大的。我觉得那部剧应该是他的本色出演，所以给人一种挺好的一种路人缘吧。我觉得至少虽然不是很了解他，但觉得挺可爱的。但是这剧里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暴露了他很多缺点，就是可能没有说达到大家心目中对偶像剧女主角的要求。 嗯，什么缺点呀？ 网上骂的也挺多的，说他胖，说他矮，说他长得不好看，就是这样的话。确实不能说他是一个完全用一个女演员的标准去要求他，就是不过确实就是以偶像剧的这种视角来看，我觉得也没有达到我心里面的那个。 不过老版的那个杉菜徐艺媛刚出场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米夏，你觉得她？ 我觉得起码够清纯，小巧，然后是越看越好看的那种。 对，就越来越好看。 是这样的。 是稍微有一点点土，但是慢慢的就会改变你对她的印象。 对，大 S 还是很好看的。 对，她是很好、很耐看的那么一个形象，很清纯啊。 是， 嗯。 你想怎样？ 道明寺， 道明寺，我跟你讲，那个再来说说配音吧。这个现在配音跟当时，因为当时那种配音，他带着这个角色的性格在里面嘛，带着演员的那种表演在里面。你现在在听这个配音，你是什么感觉？ 现在在听这个配音，就配音声也是。因为当时出预告片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戏的动态嘛，出预告片的时候也是被人骂，就觉得配音，因为我知道他们几位演员都有自己各自的方言，可能不能放在一部电视剧里面去让很好的融合，去用了配音，我觉得也能理解。但是，一般剧的配音也不会就像这部一样，就感觉完全是悬空在你整个 有点跳戏是吧？ 之上的对。因为很跳戏，它有一种仿佛不是在看电视剧，而是在看二次元的动漫的那种配音，人物配音的感觉一样。 和人物不是很贴合。 对对，就感觉好像隔着一层玻璃的那种感觉啊，没有很贴近戏的这种角色和情节， 没有特别给人代入感。 是。好，谢谢小韩哈，那辛苦了，你还要接着看是吧？ 为了 一边吐槽一边看嘛， 要继续看。 好， 有位朋友说了，说老版《流星花园》，你看的时候应该在幼儿园吧？人家幼儿园那时候才不看这个呢。您幼儿园的时候看什么动画片啊？ 对，《流星花园》是一直在轮回播的嘛，所以我印象中还是那个时候看。 啊，小韩，你上幼儿园的时候看什么动画片啊？ 幼儿园的时候，这我得想想啊，什么？那个蓝猫淘气三千问， 哦， 您知道吗？ 我路过过。 啊，对，还有什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这就证明这个小韩确实是在流星花园再播的时候看的，而不是看的2001版的那一版哈。谢谢小韩。 谢谢小韩。 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对这部剧的看法。再见。 再见。 谢谢你们，再见。 你看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是吧？ 嗯。 的同学都看《流星花园二》了， 您不也看了吗？ 我啊， 《流星花园二》没看吗？ 我没看啊，我不想打破我心里的那个形象， 杉菜的形象啊。 对， 我觉得刚才小韩其实有一些观点和我是重合的，就是觉得杉菜这个整个这个形象的设计是略微显得有一点土的啊，她就不是那种耐看的性格。但是这本身这个女孩是很可爱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看2001版这个流星花园的时候，你发现当时的演员啊，就是道明寺、华泽类他们几个其实还是相对要更加的成熟，然后要身材要更加的健硕，要壮一点。然后这几个男孩呢都够高，1米80多，就走过来感觉但是都细不愣登的那种。 对，这个有 就是肩膀不够厚实， 有这个时代的气息。你看现在这些小鲜肉们是吧，还是缺少一些这个 muscle 很 man 的这种感觉。光有颜值啊，没有力量的感觉， 就是力量，对，没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我这种声音有力量吗？哎， 你这是您这是打尾巴狼的力量。 还有就是其实老板啊，他还是引发了一些潮流，不管是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这种言谈举止会有人模仿。而现在呢， 你现在觉得这一版在模仿老板？ 就是年轻人都比较有个性，你谁啊，我怎么学你啊。看多了， 这时代不一样了。你看17年过去了啊，我们现在面对的东西有多丰富啊。